年开学季，一到秋天，我们都说秋高气爽，真的，莘莘学子又要开学了。你们家中有学生吗？可能是由于以前上学的缘故，每到九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每到新年的时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感觉总是有希望来临的感觉。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庄严庄重，这首是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威风堂堂进行曲的第一首。这首曲子可能也陪伴了很多朋友毕业典礼的音乐进行。埃尔加的这首作品可以算是威风堂堂进行曲一共有五首，其中最成功的一首是第一首，不仅被爱德华七世用作加冕颂歌，这首作品在英国也继续有国歌一样被誉为英国第二国歌。而更多的朋友听到这首作品，大概也会想到在校园里的生活吧。 位好朋友说，威风堂堂难道不是指老师吗？是指老师里在校园里威风堂堂吗？其实我觉得这首曲子的意思，尤其是中段的和尾声的部分，我觉得是光荣与梦想。在音乐中，你当你毕业的时候听到这首曲子，得到你的证书的时候，你的学位的时候，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你的目标是否实现，这些光荣和梦想是否还有目标再要进行。所以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这样的。最后的那段音乐《光荣与梦想》，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想到一部电影《特工学院》当中的一枪爆头的感觉。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为了庆祝开学季的到来，所以给你带来一组我觉得很适合在校园中可以听到的音乐。尽管这时候学生们都在上课，听到的可能是家长和已经毕业的朋友，但是我觉得这些音乐也许会让我们想到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对声协奏曲。这首同样也是充满着激情的作品，来自于门德尔松的 E 小调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说到这首作品，可以算是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尽管我不喜欢这个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的这个叫法，但是这首作品的确很著名，尤其是第三乐章，从小快板到活泼的快板，整个的乐章开始有那种光辉灿烂的感觉。门德尔松在他28岁的时候，正在担任莱比锡格兰特豪森管弦乐团的指挥，当时的乐队首席小提琴手叫费迪南大卫，这首协奏曲就是为他创作的。门德尔松的原来计划第二年首演这首作品，只是在创作过程中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信心不足。其实门德尔松也算是神童了，在他13岁的时候就曾经创作过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但他觉得不算成功，可以算是一个天才的初试提升吧。整整6年时间，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一直没有问世，一直到1844年，门德尔松最后一次访问英格兰归来，灵感突然眷顾，才最终写完了这首作品。有人说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一首有着女性气质的协奏曲，高雅柔美，但是我觉得第三乐章一点也不是辉煌的，是充满着青春色彩的，是那种才华流淌的。 兰德尔松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被很多世界大师演奏过，那你可能会想，诶，这个演奏是谁？演奏得很稳，声音的力度也很大，技巧也够。他的名字可能大家不够熟悉，他叫尤金·福多，他是哈菲兹的弟子。的音乐都是充满热情的，这些音乐献给这个九月如此美好的第一个周一，也献给上学的师生学子。年轻就是应该这样，挥洒着激情去体验各种年龄段甚至无法体验的热情的感觉，还有那种冲动，这些都是年轻人所做的。也许年轻会犯错，但是不要怕犯错，多于尝试，青春真的就是美好。但是即使青春不在的我们，生活中也应该有这样的热情，不是吗？很多好朋友来签到啊，胡雪迪说了，周一好，在大西山用收音机听广播，效果不错。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了。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后排挤，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听鼎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嘿，猴哥，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你不觉得音乐很玄妙吗？它可以通过音乐来控制情绪的电波，使人处在清醒、梦幻和被音乐感动之间。就像刚才的那首作品，感觉给你力量，而这首歌曲又感觉让你觉得珍重、安宁。这首作品来自于《蝴蝶夫人》当中的哼鸣合唱。时段，这些音乐致敬了我们的开学季。下半时段，我想说，活在当下，珍惜拥有。当我们微笑时，生活也在微笑。无论是风雨人生，苦乐年华，就像歌中唱的那样，生活是马，有解不开的疙瘩，但是关键你要怎么样来面对。开心活着每一天。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当中的哼鸣合唱。 到很多好朋友来签到了，尤其是姨茂。姨茂，你在丹麦过得还好吗？九月份是不是也是那里的开学季呢？其他的朋友在九月的第一个周一不想说点什么吗？回飞的老马说了，他来了久违的古典流行，又可以连续五天听到美妙的音乐的。我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曾说老柴的辉煌明亮演奏非常棒，绝对是一种享受。是的，在这里我特意为大家带来的，这是被誉为小巨人的吉列尔斯的版本，而这个版本呢是和马兹尔以及纽约爱乐乐团的合作版本。不过那时候马兹尔也还很年轻，可以说这个版本是我听到的唯一是钢琴凌驾于乐队之上的。一般来说，钢琴和乐队都在这首作品当中较力，甚至大部分情况下是乐队赢了。但是吉列尔斯与马兹尔以及纽约爱乐团的这一版本，绝对是小巨人吉列尔斯赢了。这种钢铁般的意志，他演奏的可以说是音乐的颗粒奖还有辉煌感都极胜一筹。没有规矩 故城方圆。很多人拿吉利尔斯和他的师弟李赫特来比较，因为他们的老师聂高斯评价两位弟子时说，李赫特的水平比吉利尔斯高，这使得吉利尔斯几近像周瑜一样寄生于何生亮的情绪下。晚年的时候，吉利尔斯与聂高斯翻脸，也疏远了李赫特。但是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吉利尔斯。还是计划，不成规矩，哪有方圆。 这首曲子叫做冒险，看过一个故事，这是首先一句话，你个人的项目应该有四分之一会失败，否则说明你的冒险精神不够，很经典的一句话。其实失败完全可以理解成积极进取的结果，只有生命力充沛的人才有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一味的恐惧失败只会让自己畏手畏脚，丧失进取心。所以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周一，上半时段静开学季，下半时段静，我觉得活在当下的我们不怕失败，勇于进取。这个故事还有后面的内容，跨业家 Chris 谈到了这个话题，他说一个故事，8年前找工作时我四处碰壁，投了几百份简历一无所获，大公司不给我面试机会，冯头公司说只要他们找有经验的人，而创业公司那会儿正大批裁员，而他的简历又缺乏亮点，而那时候他的领域一落千丈，于是就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 Chris 后来感觉到说，这段时间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帮助最大的是什么，因为他后来成功了，他说因为这些挫折让我的脸皮变厚了，他开始意识到当人家拒绝我的简历而不是拒绝我这个人，不是对个人的否定，那又爱害怕失去什么呢，所以可以更大胆。但是事情总是矛盾的，对于古典音乐来说，古典精神来说，这些冒险，这些当然创作一个新的东西需要冒险精神，但是也需要我们有传统的经典和自知之明，双刃剑，看你怎样理解。送给大家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就叫做《无所畏惧》。 così lontano,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senza la mano che ti veste il cuore,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così lontano, mai più senza il calore che ti scalda il cuore. E mille giorni e mille notti senza capir, senza 绝不会永远如此。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九月的第一个周一，音乐中有很多丰富的感受，有激情，有冒险，但是也有心灵的感受。伯彻利唱道，绝不会永远如此。是的，上天为他关上了一扇窗，他眼睛虽然看不到，但是他的嗓音可以与上天媲美。让我们用心感受、感应、感触、感悟，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最美丽的瑰宝。品味人生，感悟音乐。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会。 享低密牛头温泉孔雀城佳兆业，逢源天赐85-150私汤叠院花园洋房，首付90,000起，5157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账号72170400号。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具体。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从哈恰图良到柴可夫斯基，聆听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大师来了，民团来了，9月10